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仍然是物理学的终极探究之旅。跟我一起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的呢，就是恩荣女，就是 Edwin 啦。剛才呢已经成个钟头呢就已经讲咗好多关于粒子物理学啊，同埋我哋而家呢就係想话讲呢个力嘅问题啦，啱啱即係之前讲力啦，就是、四种基本力。咁四种基本力系点样呢？剛才介绍咗啦，四种。咁个性质系点呢？ 咁四种力大家都记得啦。就係、是、electromagnetic force。 系电磁力。 电磁力。 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就好得意嘅，万有引力呢就係、是我哋最唔明嘅， 最唔明嘅系啊， 系啊，最唔明嘅，所以今日咧，基本上 我哋最認識，唔係即係最熟悉嘅。 我哋最熟悉，但係又係最唔明嘅， 系。 咁啊，遲啲先揾個機會講。 好， 萬有引力。咁就仲有一個 weak force， 係就係、是、 一個 strong force， 弱作用力同埋強作用力。 嗱，呢兩個力都好得意嘅， 係 呢兩個力咧，我哋一間都花啲時間去講。 嗯。 好啦，咁但係我哋未講每一種力之前咧、就要講一個概念。 嗯。 就係、是、咧，原來呢啲作用力啊，或者系呢啲 interaction 咧、其實咧就係、是、原來啲粒子嘅交換嚟嘅。 係啦。嗱、 或者舉個例嚇，或者一或者誒一好多時舉個例就係咩咧？就係、是、我揸住一個波， 係 嗱，我係一粒電子， 即係我同阿欣啦 ，Eddie 又一粒電子， 走好遠都得嘅。 係啊，咁我哋走埋嗰陣時咧，因為大家係同性，你唔係靚女，所以就相距，咁我哋就彈開，咁點解我哋會彈開呢？就因為原來我哋呢中間係做咗啲勾當嘅、就我哋交換咗一粒粒子，咁呢就個粒粒子係咩呢？如果係電磁力嘅粒子， 係 就係咩呢？ 就係光子啦。 就係、是、光子啦。就係、是、原來呢我就掟咗粒光子落去 Eddie 嗰度，即係好似話佢 Eddie 同我都係坐喺隻船上高，咁隻船呢就一路兩行埋一齊、然之後我將個波掟咗個 Eddie 接咗個波之後呢，我哋又彈翻開， 係啦，因為嗰個力啦，係嘛？咁然後我又掟翻俾佢，佢又彈開啦，咁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咧就係、是、有呢大家有呢個概念咧，就係話原來啊，呢啲所謂力或者相互作用咧，其實係交換咗啲粒子。交換咗啲粒子。咁而呢啲粒子咧，就有一個特性嘅。就係佢嘅旋轉咧，佢嘅 spin 咧。就係、 是、零嘅。 整數可以是零， 是 可以是一、 啊、 甚至、大家而家、理論上覺得呢，如果、如果呢個引力、gravity 呢是都是咁樣通過粒子交換呢，佢嗰個旋轉呢就是 2,graviton 嘅旋轉是 2,、咁我哋今日唔講 graviton 啦，淨係講啲旋轉係主要係一嘅粒子、咁咧就photon 嘅旋轉咧就係、 是、photon 嘅 photon 嘅 spin 啊 spin 我成日以為佢零嘅喎 ，photon 係一咩？ 一、 OK 零咧就係、是、我哋今日嘅主角。 哦，零啊！今日我哋主角，我快啲啦，講咗呢啲先啦，有啲人好成日就係想聽呢樣嘢。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電磁力 electromagnetic force 嘅 mediating particle 交換嘅粒子咧、就係、是、光子、photon。弱作用力嘅交換粒子咧就比較複雜。 冇錯啦。 就係、是、一啲叫做 點解你唔講強先啊？ 強先啊？ 強簡單 啦、 啊。強簡單嘛。 我想從歷史嘅角度。 OK， 咁緊要唔緊要？講弱講強都得。強咧、就係、是、啲所謂嘅 膠子。 膠子。 glue 即係膠水。 係啦。咁 gluon 嘅特性係咩咧 ？gluon 嘅特性咧就係佢嘅旋轉都係一，但係 自旋啊，我哋叫做你唔好用旋轉，旋轉更加誤導啊。自旋， 佢嘅質量係幾咩啊？ 質量啊，唔記得咯。 零，同光子一樣。 哦，膠子，即係嗰個，所以質量係嗰個靜止質量啦，講 係啦，靜止質量嚇。咁其實點解一粒中子會係咁重咧？其實本來嗰啲夸克本身咧，嗰、那個重量就係好細嘅啫。大部分嘅重量咧，係嚟自呢啲膠子嘅互相作用，佢嘅 kinetic energy。因為我哋 係 E 等於 mc square。 E 等於 MC square， 即係亦都可以叫做一種約束能啦。 係啦，即係嗰個能量咧 ，binding energy 就係、是、啦，就係佢嘅就係、是、佢嘅能量嚇。咁、我哋記住咯，強作用力嘅交換粒子就係 gluon， 我哋 亦做膠子啊。 膠子冇錯。 膠子就有八款嘅。 係。 咁、今日唔講點解八款啦、因為都幾複雜嚇、好啦，咁弱作用力咧，就分開三款。就是 W 同 Z。W 呢 大草， 我估呢就是大草 W， 大草 W， 大草 W 那陣時啲人諗都係 weak 咁解、weak boson 咁解。咁、W 呢又分兩款。就正同負。因為有啲 佢唔係寫前面㗎喎，佢寫右上角㗎喎。 寫右上角。因為有啲呢、這個所謂interaction 之後呢，係嗰個電荷呢都要係守恆嘅、要 conserve 嘅，咁、所以有呢個 W 加同 W 減，咁、有啲 interaction 呢就唔牽涉到，即係有啲 weak interaction 呢唔牽涉到個 charge 有改變嘅呢，咁、就係 reset。 點解叫 reset 呢、原來嗰陣時諗住呢個都係睇怕係最後一粒個一粒子啦掛，所以就叫做 reset、所以叫 reset。 右上角就有一個零嘅， 係啦，係啦，因為佢冇， 係啊， 佢冇電荷，咁、就基本上嘅粒子咧，我哋而家就爭一粒啫。咁點解需要一粒子咧？就係、呢個希格斯粒子 Higgs boson，即係 spin 零嗰粒就是、最特別嗰粒。咁、都希望今日可以講， 係啦， 希望今日可以講到啦。 二十分鐘左右， 就二十分鐘左右。咁但係未講呢樣之前咧，我諗我哋都要提一提呢個 weak interaction。呢、這個 weak interaction 咧就好特別嘅，即係比較特別。咁有邊幾樣嘢係特別啊？有邊幾樣嘢特別？ 我淨係知佢咪又係喺原子嘅內部嚇、甚至喺原子核度先發揮作用咯，即係佢個影響嘅作用嘅範圍又係好細好細咯。 嗱， 當然佢梗係好弱啦，唔使講。 第一， 弱得嚟就 點解弱？ 點解弱、問上帝呢樣嘢真係 點解弱？ 係咯。 點解弱？ 咪咯。點解強？作用力強啊？ 嗱，係咪？睇先，我考下自己啲記憶力啊。 係、 弱作用力咧，其實就係好得意嘅。佢嗱，我哋正話提到 electromagnetic force 嘅 mediator photon， 佢嘅 mass 係零， 係靜止質量係零嘅。 靜止質量係零。 所以佢嘅作用係無遠忽界嘅。 gluon 亦都係嗰、個 你話個靜止質量係零啊嘛？ 嗰、那個 mass 係零嘅。 啊。 咁但係咧， 佢又唔係無遠世界。 Strong interaction 咧、，strong 唔係 weak interaction 咧就好奇怪嘅。佢嘅 中介粒子 咧 ，mediating particle 就個重量咧就係80至到90倍，呢、這個 proton 嘅 mass。 哇，犀利！即係我講咧，頭先你講嗰樣嘢話，我哋即係掟個波掟來掟去咧，嗰、那個波就大過我哋。 冇錯啦， 係嘛？ 係啦，咁啊講一樣嘢啦，就好奇怪，即係呢樣一定要講講。就係、如果係一粒中子嘅話咧，佢係比呢個質子係略為重嘅， 係重的多， 重的多嘅。咁、所以自然嚟講，好天然嘅，因為佢就會由一個重嘅狀態咧、就轉做一個即係比較輕嘅狀態。咁、所以咧，一個 neutron 咧就會 decay 到變咗一個 proton。 唔係，我哋只能咁講啦。其實嗰啲我哋唔敢講嘅。即係話你原本質子都係三粒夸克子，中子係三粒夸克子，咁你只不過就係爭嗰個電荷啫，咁你話嗰、那個重量多少少，咁又如何呢？咁但係呢，原來我哋即係話一粒中子呢，如果佢唔喺個原子核內部啊，即係佢係一粒即係孤立出嚟嘅嘅孤單單嘅中子呢，原來佢係不穩定嘅，佢係會衰變嘅，佢衰變咧，佢就會自動咧，大概個半衰期係大概10分鐘定11分鐘。 唔係半衰期，直情係變 咗。噥一聲，咁啊係，你應該可以話冇半衰期嘅、因為佢嗰個嘅 life span 啊，佢就係咧就已經會變咗一粒質子，係 啦， 就再加一粒電子， 係啦， 再加一粒中微子， 係啦， 因為佢本來係中性噶嘛。 嗱， 咁你質子中性能啱底先。 就好得意，好得意，好得意嚇。點解會咁講咧？其實啊，如果你再深究呢、原來發覺由一粒中子變做一粒質子呢，原來佢只不過係佢其中一粒夸克係變咗嘅啫，就係、由一粒單夸克變咗做一粒一夸 克，係啦，咁點解會可以咁變嘅？你真係奇怪。 咁咧佢就放出一粒 W minus，然之後嗰粒 W minus 咧就變咗一個 electron 同一個 anti electron neutrino。咁呢嗱呢條呢條方程式緊要。點解咧？呢度包含咗有幾樣嘢。就係話個中子本身嗱呢個問題先。如果個中子係會衰變嘅，點解我哋仲存在咧？我哋身體裏邊好多呢啲藏嘅喎。 但係頭先你講咗啦，佢個衰變係因為佢唔喺原子核內部就會衰變。 係啦， 冇錯啦。當佢喺原子核內部嘅時候，佢係穩定嘅。 點解穩定啊？ 佢係穩定嘅。哦，咁就唔知咯。 嗱，因為原來咧，佢係喺個原子核裏邊咧，佢就有個所謂。有個 bonding energy， 即係你要能量咧，先至能夠令到一粒中子同一粒質子咧，係走埋一齊。咁咧，一粒中子、一粒 neutron 同一粒proton 走埋一齊嗰陣時候咧，佢係因為用咗啲 energy 啊嘛，所以佢係輕咗，輕到差唔多，因為佢本身都係爭1% 嘅啫。咁所以因為呢一個原因咧，所以喺一粒中子啊，如果自己本身嚟講咧，佢就會衰變。成為一粒質子，但係如果喺一個 nucleus 裏面咧，喺一個崩咗嘅 nucleus 裏面咧，佢就穩定嘅。咁呢樣嘢係好特別啦，因為如果唔冇咗呢樣嘢嘅話咧，我哋係唔存在。